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处，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是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天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和大家探讨交流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参与我们节目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也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张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平老师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各位在节目中给我们提出的这些关于恋爱和婚姻的情感问题哈。有一位这个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男生说和女朋友啊同居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发现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的感觉很好，但是同居了之后啊，两个人各种各样的矛盾就出来了，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争吵，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舒服、吵架、冷战，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事情哈。他说我这个对未来的婚姻啊好像都没有什么信心了。有人说同居和结婚不一样，有人说同居就是结婚的预演，有人说同居的心态和结婚以后的心态不同。可是我真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怎么那么麻烦啊。我们俩是感情好才选择同居的，在这之前恋爱都快一年的时间了，这次同居呢当然也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促成的，主要是因为他那边租的房子到期了，一时呢又选不到更合适的，而我这边本来是和其他的室友合租，室友呢也走了，这个房子呢我就把它整租了下来，于是呢我就和女朋友我们决定在这个房间里同居了。他和我最初是挺兴奋的，我们还把这个暂居的家好好的布置了一下，没有花太多的钱，但至少就像我们俩自己的小窝一样，我们还是觉得挺开心的。尤其我记得刚开始住进来，他住进来的那几天，我们去买了新的被褥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在家里边他在那忙碌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因为过去和同屋的人一起和同租的人一起住这个房子，所以过去他来呢我们俩都没有一些生活上的细节，现在呢能看到他在那儿卫生间里打扫卫生，在厨房里忙碌，一开始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可是没多久就会觉得两个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是他会说我在生活上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说马桶的盖子啊， 盖上还是掀开啊？比如说他说我这个垃圾没有丢到垃圾桶里，而是丢到了垃圾桶一边啊。比如说等等，都是一些这种生活上的问题哈。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同居和结婚有啥区别吗？ 同居和结婚的区别，就像恋爱、同居、结婚啊，这三个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比如说这个男生他会有很强烈的体验，就是恋爱的时候很美好啊。对呀，恋爱的时候你还没有涉及到很多生活的细节的问题，就是两个人有时间了，我们来去逛个街呀，吃个饭呀，是吧？那些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开心的事情，当然美好了，谁不愿意恋爱呢，对吧？但是呢，当你真正去同居的时候，其实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婚姻前的预演哈，就是涉及到生活的各个细节了，就是和这个人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会有很多的争吵，会有很多的矛盾，甚至会有很多的冲突，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还不够习惯呀，对吧？因为比如说就像这个男生提到的哈，这个垃圾有没有丢到马桶里边，然后垃圾有没有丢到垃圾桶里边，这个垃圾有没有这个，或者说这个马桶盖有没有盖上等等，像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这些细节它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琐事，这些生活的琐事会让我们感觉，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情绪上会很烦，所以说我们的情绪就会出来。而且呢，这些琐事你会发现它是日复一日啊，没有中断啊，没有这个就是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种不良的情绪会在。而且这个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它就和我们日常的，就是我们的，从我们的原生家庭里边带来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女生的家庭可能要求这个女生说，你一定要特别整洁，所以女生可能就说，你看你没有扔到垃圾桶里边啊等等。这个男生可能会觉得，家长可能就觉得啊，男生就可以粗犷一点嘛，我们可以不用那么整洁嘛，对吧？所以说男生可能他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就可以粗犷一点，我就可以随意一些，在家里边嘛，对吧？什么不叠被子呀，什么这个不洗袜子呀等等，就可以随意一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习惯带来的，这就是我们同居所面临的问题。结婚以后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以后你有孩子了啊，然后你对于孩子的教育的问题，你的教育观的问题，教育态度的问题，包括双方老人啊，就是双方的家长，他们的一些态度的问题，这些可能都会掺杂进来。所以说在婚姻里面没有别的好的办法，只有更加的包容，只有这一个办法，就是多包容，多谅解，多理解。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让我们的婚姻真正的去维持下去。你说哪个婚姻里边是特别特别完美的，哪个婚姻里边是一点矛盾没有的，我觉得这没有啊，不可能有。因为两个人他不是说两张白纸，我们在一起我们重新开始作画，不是这样子的，对吧？是怎么样的呢？是我们各自带着我们的想法，带着我们的观念，带着我们的态度，带着我们的习惯，我们生活在了一起。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有我的很多的这种，就是我的背后会有很多很多的背景，然后你也有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来纠缠在一起。这个时候你没有包容，你怎么能过下去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婚姻和恋爱里边其实差别最大的，可能就是说恋爱是一种特别特别浪漫的，在婚姻里边呢，我们也要去制造浪漫，但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是去体谅，去宽容，去包容，是这样的。 对，所以同居和婚姻有一定的区别， 对， 包括人的心态上也会有一些差异哈。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见过有一些人因为同居扛不过这些琐碎的事情， 大家就想日常琐事， 对，大家就想的是烦死了，反正我们现在是就还没有进入婚姻哈，那么在应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应对不了了，那就大家就这个吵得多了也就散了。其实确实两个人过日子，无论是同居也好，结婚也好，大家都是有好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对，是， 就是全凭 需要是适应， 对，全凭你对这个什么心态了，对吧？ 如果说我们同居，我们带着一种心态是，我们要知道两个人有很多可能会有不合适的地方，需要我们去磨合，需要我们去适应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去磨合得更好？如果是这种心态，我们就能走下去。 对， 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烦死了，比一个人要烦很多，那在这个同居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些事端，因为它和结婚毕竟不同。结婚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法律的约束， 对， 我们还有一份这个对结婚的这个责任和承诺，而同居说实话真的要比结婚脆弱很多。 是的， 所以那个关系也是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哈。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位。下面一位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哈，说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男朋友怎么也不爱向别人秀恩爱，在家里边跟我很好，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关系也很好，挺甜蜜的，一个呢就是到朋友那里去，无论是有他的朋友、我的朋友还是共同的朋友，在有朋友的时候他连手都不愿意牵我的，我就想靠一下他，他都会跟我保持一点点距离，就是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们俩是亲近的。第二，我经常在朋友圈里边晒我们俩的恩爱，但是呢他从来不点赞，而且呢我问他看到没，他总是说看到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点赞，为什么没有评论啊，他说那有什么好评论的，别发这些了。所以我特生气，他为什么不爱秀恩爱？ 每个人跟每个人不同啊，就是有的人确实是特别喜欢发这些东西哈，就是特别的喜欢这个，把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生活照吧，然后呢就是让各种人看。我觉得这是个人习惯吧，或者个人的这种观念吧。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这没什么呀，这不算是什么隐私的东西啊，但是有的人确实觉得为什么我的生活要让别人知道呢，我就不愿意秀啊，就不愿意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要是愿意秀你就秀呗，是吧？但是男孩子不愿意秀，你又觉得他对你挺好的，他不是说怕他的朋友知道你的存在，只要不是这一点的话，那他就不爱秀就不爱秀呗。每个人跟每个人就是不同，为什么他就一定要秀呢？为什么一定要像你一样那个要让全世界人，这个天下的人就是全部都知道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尊重个人的想法吧。就是如果说你并不是觉得他不秀恩爱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不爱你，我觉得只要你没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们两个就各得其所，就是自己想秀就秀，然后不想秀就可以不秀。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哈，就是可以秀或者是可以不秀，这是我觉得这都可以吧。 对对，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知道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和你是很亲近的， 对，是很开心的。 哎，对，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你就不要有更多的一些埋怨抱怨， 对， 和更多的一些心里边的这些小九九了。 对， 因为很开心的是你们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相爱， 对， 其实 两个人在一起这是最好的事儿。 其实最重要的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继续我们的今夜私语时，继续请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张平老师来回答各位的情感问题。张平老师，你知道现在网上什么都能买对吧？ 对， 网上据说还可以购买这个测试男朋友的服务。 啊，这什么服务？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没有啊，就是 啊，我知道了，我明白了。 有一位女生在问我们啊，说那个网上有测试男朋友忠诚的服务， 就是那个派一个女生来，然后跟那个男生搭讪，然后看那个男生理不理。我估计是这种服务。 这女孩问咱们， 要不要购买是吗？ 对。能不能购买啊？要不要购买啊？ 万一要是测出点什么来怎么办呢？ 测出点什么，那女孩可能就认为，你看。我还是在婚前我就知道他了吧，原来这种人就是不忠诚，那我就趁早和他散了吧，这很多女孩的想法嘛，就是你要做这个测试你就奔着散了去的。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做这样的测试哈，就是我们其实内心里面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安全的，我们就会怕这个男朋友啊，或者怕自己的女朋友跑了，与其我们就是这种特别不踏实的生活，就是如果说他想跑的话，其实你用任何办法是拦不住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以去不踏实的生活，你不如踏踏实实的去生活。但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的哈。就是如果有一天他想走的时候，其实你是挽留不住的。就是发生过多少个这样的例子，就是他真的想走，你用很多的办法其实不能够就是挽回的，就是很难去挽回的。可能有2%的概率能把他，20%的概率能把它挽救回来，就是可能是已经很高的概率了。所以说你不如踏踏实实的去生活，天天折腾这些事儿，我觉得如果要被男朋友知道是你购买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更不好。就是你首先表达了对别人的不信任，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个基础就是首先就是感情，就是我有没有想方设法要对你好，第二个就是信任真诚。如果没有这些作为基础的话，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真的很没意思，就是互相猜疑啊，怎么怎么样，这个每天生活都那么累，那还在一起干嘛呢，是吧？没必要哈。 也就是说，与其去购买这个男朋友忠诚度测试， 不如好好吃一顿。 哎，你还不如这个购买一个给男朋友的贴心礼物，对不 对？不如好好两个人去浪漫一下，吃一顿。 对啊，对啊，甚至不如这个啊，学着给他编一条围巾啊。 对， 就是 是的， 做一些能让两个人更亲近的做法。 对，是的， 让两个人更开心的事情，只有两个人更亲热了，只有两个人。他觉得你是不可替代的那个人， 是的， 那么他才会相对来说更忠诚一些， 是， 所以这个 什么服务都有哈，看来这个真是，市场真的很大， 对对对对， 五花八门， 是的，有一位问我们哈，说这个想问一下，男生他说单位呢有一位挺漂亮的女同事。那么这位很漂亮的女同事啊，已经结婚了，但是呢她先生在外地，她和她先生呢是两地分居的状态。这个漂亮的女同事比我大6岁，她总是对我在示好，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暗示，这些暗示呢可能包括想两个人有一些单独的约见，特别是吃晚饭或者晚饭之后的一些约。他说其实呢我是觉得他很让人动心，更让人动心的当然是因为那种让人内心有一些欲望的动心哈。但是呢我知道其实不能和他发展什么感情，尤其是同事，而且他又是一个已婚的身份，可是他这样主动的在我身边的这种撩拨哈，让我越来越把持不住。毕竟很漂亮，而且毕竟呢，她也不算让人讨厌，很可爱。所以，哎，我不知道我究竟会不会犯错误啊？ 犯错误？ 他是想让我们来劝他啊，想让我们来劝他不要犯错误， 是 这意思吧？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首先呢在这个公司哈或者一个单位里面还是要特别注意这种边界的，我不停的在提这个边界这个词儿，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发生了点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跟他的关系很微妙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在单位里面很难相处下去。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发生特别亲密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同事关系，对吧？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正常的这种交往，但是一旦是涉及到情感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的自然了。然后就是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就是单位里面待，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考虑的问题，并不是说你们就是并不是说我觉得哈，真的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年轻的男女并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发生了以后，这个你又觉得没有未来，那你还能不能在这个单位待呢？因为你的那个所有的你的一些很微妙的变化就开始产生了， 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约见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它随后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你能把持住的时候，还是要一定要把持住哈、啊，就是还是不要去发生，就是让你觉得会产生很多遗憾，或者很多就觉得哎呀，如果当时没有这样做就会好的。我觉得呢，如果说你觉得没有任何的希望哈、啊，或者是。就是也没有任何的情感产生，你就可以拒绝。你可以跟这个女生讲一下哈，就是我们不要这样单独的去相处啊、嗯，或者说这个不要再约我吃晚饭哈，就是我这个晚饭都有人约了，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女孩子应该也不是一个很傻的人，他应该，你给他一点暗示，他应该能够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是呢，我现在觉得这个男生可能就是没有发出特别明确的那种拒绝的暗示，很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女生可能还在觉得他是不是还不够主动啊，他是不是还没有表达到位啊等等哈。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哈，就是当你已经意识到了现在可能给别人造成了很多的误会，或者是说真的是不可能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些暗示哈，就是很坚决的拒绝的暗示，就是不含敌意的坚决啊、你可以给他一些暗示，就是说不要再这样了，我们还是做同事比较好。 对对对，张平老师提醒的特别的对，一个单位、一个公司、一个部门，总而言之，职场 对 这种暧昧关系，这种暧昧关系其实是挺毁人的。那么心猿意马这是一方面哈，这个工作可能都不踏实了。另外，假如真的出现了什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你会发现后面有无穷无尽的尴尬，不是这样一件 对不是这样一件事情，而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 是 一些状态，对吧？ 很复杂，因为一涉及到情感，它就会牵扯到很多东西。 对对对，还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刚开始约会一个男生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他的印象很好，他比较严谨，然后也比较严肃，但是呢挺优秀的，而且他应该是一个这个完美型的那种人哈，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我挺喜欢这样的男生的。可是呢，就在上周末，我们两个人第一次有矛盾了。我就是拿来跟你们说一下哈，就是一起出去买零食，买了一罐酸奶，我就很下意识的揭开盖子就舔了，因为舔盖这事儿，我觉得好正常， 就是 他为这事儿生气了，因为我们是坐在一个商场中间大厅， 不雅是不是？ 当时呢，他就说你怎么有这种动作啊，太丢人了， 太不雅了， 我以为他开玩笑呢。没想到他是真生气了，而且后半程跟我都不怎么说话，一直都紧绷着脸，后来就不欢而散了，这是我上一次见到他，还没有下次见到他呢，这两天我们俩的互动也少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一点小事儿至于这么严重吗？他是一个什么心理的人啊？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上去是一件小事，其实在这个小事的后面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价值观，就是价值观是大事儿，因为价值观的话它会就是影响着这个人他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比如说价值观啊、世界观的、人生观，它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观念。就是事情是小事情哈，就是一次舔盖这样的行为，但是他背后透露出来了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女生其实我在劝你哈，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这个男生呢，他的这种严谨，他的这种比如说很严肃的这样的特质哈，或者人格特质在吸引着你，那我觉得呢，你就可以在一些细节上你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淑女啊，然后呢一些小节、一些细节上，要特别的注意，要符合一些良好的一些这样的规范。但是呢，如果你要觉得说我就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注意啊，我没有那么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可能要真的要再相处一段时间，你要再感觉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事情是过去了啊，也许他的情绪哈过段时间就会好起来，但是你就是他的观念 社会一直在的，就是你要不要去挑战一下这些东西，就是你要不要去挑战观念呢？啊，这个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哈。就是事情很小哈，就是一个揭盖的一个动作，一个舔的一个动作哈。但是呢，就是，背后揭露出来的就是这个一个人的，他很就是他自己成长起来所受的那些教育哈，所受的那些影响。 对对，而且另外呢，她说了，男朋友是一个完美型的人。 哦，完美啊， 完美型的人，对，完美型的人有我们欣赏的，对，有我们欣赏的很多很多的优点。他可能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要求也会很高，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同样可能会对周围的人要求也很高，特别是他的伴侣。所以你假如是一个大大咧咧、很随性、很随意的女生，你虽然很欣赏他，但是有可能你和他在一起就会有更多的矛盾产生。 嗯， 那么他可能，既有这个完美的那一面，可能就有对你要求也同样比较要求完美的那一面， 要求比较高的那一面， 对，就是所以你能不能承受这些，你问问你自己吧。 嗯 嗯，这也是你们恋爱当中你们遇到的第一件说小不大的事儿，对吧？可是这件事呢，就已经让你们不开心了。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中还会遇到 很 多 很 多，这样类似这样的事情， 嗯， 会不会你们都能经受得住呢？你们能不能找到一起面对这些事情的解决方法呢？ 嗯， 是吧？好，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张平老师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是主持人孙岩，您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和我们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 问题出在哪儿呢？道理我都懂啊，可为什么还放不下，还做不到？是不是我太傻，还有出息哭吗？年纪一大把了，在爱情里面安个家，有多美啊？好好爱他，像爱你一样爱他，躺在他长长睫毛下，还能有谁能放纵我醉，哄我入睡，然后独自流泪，像爱你一样爱他，用一生轻轻牵挂，谁受罪，谁为谁枯萎，谁深爱着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 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各位在我们节目中提出的一些情感、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每天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的都是这些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对我们节目了解更多，还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下想和我们讨论的一些情感问题。今夜思语时节目同名的公众微信号，您可以搜索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每天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有一位这个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比我还会花钱，比我还爱花钱。前不久他拿了我一张信用卡，我的信用卡 花到爆 对，他一个月他就花光了，他给自己买了一块手表。我就想问你们，我和他为这个问题吧有点不开心，有点吵架。我和他都是挣工资的，我的工资和他的工资呢差不多，比他多那么一丁点儿。我家里条件比他好一点儿。我发现吧，他这个人就是太爱花钱。其实他家里生活条件一般，那么我们的工资呢，如果够我们生活的话，我们勉强还能够在大的城市生活得起。但是他总是不断的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欠债，就是他花的比他挣的要多多了。他说他忍不住，总是爱花钱，而且买的东西吧，其实买回来几天他未必就喜欢了。比如说手表，买了戴了两三次，新鲜劲儿过了，他就不太爱再戴了。所以家里有不少这样的东西，他不少次都是这样花钱买东西。我觉得他花钱没有计划，而且借钱不考虑后果。现在在网络上他已经开始借钱了，我就问你们，这样的话将来可能会发展到多坏呢？ 我觉得发展到多坏的话，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的假设就是说，他会不会说买很多那种 就是或者是说那个网络贷款，对吧？ 嗯，就 是 可能无穷无尽的借贷啊，或者说这个在这方面，可能女生担心的是这个吧，借了又还不起啊，会不会出现什么事情啊？而且总是没有控制的去买， 控制的，对 对， 就是这个很可能发生啊。这个不知道，不敢预测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最坏的程度不就是那个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些结果吗？就是这样的，这个是这个很可能我们就会他会有一种。成瘾的行为，就是我就特别喜欢，然后我就想买，他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是这种他就是比如这个女孩子你说的这种信息还是稍微少一些，还不太能够判断哈，就是这个男孩子他有比如说他的频度有多高啊，然后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下，然后就冲动，然后就去买了，或者有一种冲动的这种购买的欲望或行为啊等等，我觉得这个结果很难预测的，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会严重啊，可能会严重，因为想买一块表那么多钱，然后。好像应该是没有经过什么特别多的深思熟虑，比如有的人要买一个东西，我可能要犹豫很久哈，比如半年之久啊，一年之久，但是好像在这个你男朋友身上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说他的这种消费可能属于那种冲动型消费，而且呢就是待一两天都就不喜欢了，哎呀，还是说要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哈，要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然后看看怎么能减少这种量，或者是说控制一下这种行为吧。 嗯，一般来说，这种买买买，这种不控制自己的人是有什么心理上的一些、这个， 就是很可能，就是我是觉得，有的人可能是减压，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他要释放压力的时候，他可能通过这种，比如说像逛街呀、买东西啊、吃东西啊，像这种。方式来减压，但是这个男孩子还不太清楚他是什么情况哈、啊。然后有的人呢，可能他就是一种冲动，就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那种冲动。有的人比如说就像什么喝酒啊，有的人比如喜欢打人呐、啊，有的人喜欢可能就是这种买买买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属于一类的。有的时候是一种成瘾行为，但是这些都不是特别的清楚。不过说，如果说我们的经济上没有那么宽裕，再这么下去，而且他已经有一些借贷行为的话，这个问题还是要重视。一方面是重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还是要去当地的一些什么部门啊什么的去了解了解。比如问一问，然后这个行为怎么控制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行为矫正的方法可以来控制这些行为，但是其他的信息咱们都不太清楚，也没有太多的更好更多的建议，就可以再去咨询一下当地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心理咨询的呀，或者是一些专科医院啊等等， 嗯， 看一下到底是为什么一直有这样的买买买的行为哈。 对，有一位这个。女孩子哈，她说前不久和男朋友回了一趟她家，然后呢就有了很多的感触，发现两家人生活习惯有很多的不同。 是的， 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生活习惯太不一样了，他家的生活状态和我家的生活状态也有很多的不同，我和男朋友倒还行，毕竟两个人在一起年龄差不多，教育背景也相似，所以我们两个人倒没有觉得有一些明显的差异，但是到他家看过之后，我一下子开始心凉了半截儿了，我觉得如果他家是这个状态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现在还没有发现我和男友的一些差异，因为都说家庭会对人还是有影响的， 对， 所以我还是挺担心的，比如说他们家人不太讲究卫生，而且他们家可以这样说吧，我觉得家里边搞卫生的那个抹布似乎都非常非常脏了，那个抹布抹在哪儿都应该是有细菌的，我们家就不是这样，我妈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而我爸呢比我妈还爱干净，家里边我爸拖地打扫房间，边边角角都弄得干干净净，家里几乎没有卫生的死角。我父母两个人虽然也是工薪阶层，但是平时的生活还是比较讲究的，至少呢他们在 生活当中还是很热爱生活的那种，但是我发现男友的爸妈不懂生活，也谈不上热爱生活，很懒，家里边厨房里我还看到堆在一边的都有长了毛的菜，所以呢我心里边就特别的别扭。我就想问你们，看到了他家和我家有那么多的不同，我应该怎么看待我们的未来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就是确实我们的家庭会对就是自己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哈，就是这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是迈不过去的。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在说，就是影响它会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可能让我们传承了家庭里面的一些习惯，但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我确实是因为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我要改变。比如说可能你的男朋友身上可能具备或者是说像他们家里边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习惯，不是特别注意卫生，但是也非常有可能说这个男孩子正是因为看到了家里边是这样的样子，他就立志说我一定要很干净，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不要那么的就是一就是也不要单纯的就是光看家庭然后来决定，就是或者来判断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就是你要跟他相处一段时间，首先你知道他们家是这个样子的了，确实你要知道这个家这个样子会对他产生影响，但什么影响呢，这个你还要再观察，还要再判断。也许是他跟他家里面是一样的，有可能，也许是他跟他家里面是不一样的，这也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看一下，就是你要再感觉一下，如果是这个男孩子也是邋里邋遢的，然后也是不讲卫生的，你觉得跟你太不相似的话，或者是太不一样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他提出来，看他能不能改。然后也许呢你们家很爱干净，也许他也正好也很爱干净，对吧？这个呢我觉得你就可以这个一致不也挺好的吗？ 先别说见到了他家的一些情况之后对于两个人之间就觉得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个别预设这种问题哈。 对。 有些人并不见得他家里什么样，他自己的生活就一定是什么样，对，不见得是这个。况且这些方面还是可以去调整的。 是的。 当然我们也是比较建议大家在结婚前对对方的家庭有一个了解。 对。 有一个了解再问问你自己，因为毕竟将来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那么对方的家人特别是对方的父母自己也是脱离不开的。 是的。 比如说有可能也会有一段时间或者某一些机会和对方的父母在一起 是的， 生活一下待一待，包括探亲的你来我往。那么如果 或者以后有孩子以后的那种生活， 对，如果你了解了对方他的生活习惯，他们家的生活状态，你就问问你自己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态， 状况， 对， 自己能不能接受。 对，这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对方的家庭状况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男孩子问，我觉得我和我女朋友之间吧，我们两个人谈恋爱怎么谈的挺没滋没味儿的。其实每天我也接她上下班，然后呢吃个饭，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出去看个电影，然后能在一起待的时候呢就在一起待一待。她呢偶尔也会有一些小要求小脾气，我也会满足她。可是我内心怎么就没有那种特别爱他的感觉呢？甚至有的时候他出差了周末不用带他出去了，不用和他去约会看电影了， 还觉得挺放松的是吧？ 对，我就会觉得还挺舒服。因为每天接他上下班是因为我刚好都是顺路，所以呢每天会接他上下班，一起吃个饭，比一个人吃饭呢也能吃得便宜点，还能够更实惠点，两个人吃饭好点菜。也就是如此，更觉得像大伙过日子的。有人说这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就是大伙过日子。我就想问你们，我还在谈恋爱的阶段 我就这样看待我们的关系正常吗？ 啊，就是谈恋爱的阶段，看谈多长时间哈。嗯，比如说，像有的研究呢，他就说，比如说像我们的激情期可能只有半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就是激情啊，就是我每天想看到你啊，特别强烈的想你啊，特别想和你在一起啊，这个可能就有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这种感情稍微淡一些，然后呢，我们就可能要保持一个特别特别亲密的关系，可能就六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从你们从激情开始到激情的那种褪去，可能也就九个月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比如说谈个八九年恋爱的那种，到最后只能以分手告终。为什么？就是因为两个人就是在一起，可能感觉啊，我没有感觉了，所以说咱们不要在一起了，分手吧。这个男生呢，我不太清楚你们到底谈了多长时间。如果谈的很久的话，别谈个一两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一些很激情的或者是很特别特别爱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特别正常的事儿。但是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是刚开始谈，在一两个月之内就这种感觉的话，这个可能还是，或者是说自己确实是没有那种激情，或者没有那种欲望吧。我觉得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恋爱或者所有的婚姻里边都是需要激情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平淡的过一辈子。我觉得平淡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啊。两个人在婚姻里面就是相互支撑、相互支持，给予对方温暖，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是婚姻的真谛吧。当然了，你要说我时刻保持那种激情，这种现象有吗？有，但是非常非常少。而且呢，据这个研究的表明，也不是也刚才说了嘛，就是他的时间其实不太长。就如果说一个人长时间的保持这种激情的话，我觉得在人群里面占的比例应该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 嗯，所以说这个男生你不要太着急啊，你再相处一段时间，如果说特别特别的索然无味，可能你不提分手，女孩也会提分手的。 对。 不要太担心。 对，有一位女生问哈，说我马上就到30岁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到现在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 哦， 应该说 乖乖女哈， 从来都没有男生追求过我。 嗯， 我也没有追求过其他的男生。 嗯， 当然我对男生是感兴趣的。 嗯， 我一直每次看到一些很美好的爱情电影、爱情片的时候，对爱情也有很多的向往。我也一直希望身边能出现一个人，可是就是没有。我也去参加过一些集体的约会，也有朋友、家人、同事给我介绍过，可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那种想要燃起爱情的感觉来。可是我又很着急，快30岁了都没有谈过恋爱，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正常了吧。如果没有结婚是正常的，但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觉得还是有点不正常，对吗？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这个确实是让人有点觉得遗憾啊，就是30岁了然后没有过被爱或者是爱的那种经历或者是感觉，有点遗憾啊。但是呢也不能算是不正常吧。这个女孩我不太清楚这个女孩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哈，就是有的女孩子可能比较高冷，就是那种高冷范儿的，可能比较难让人接近，所以说有的时候男孩子可能会望而却步，他就不来追求。不太清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就比如说特别公主啊，然后那个特别的高冷啊，或者是特别的矜持啊等等。我觉得还是比较接地气的女孩子，可能更容易受到别人的欢迎吧。比如说我表现出很多的热情，然后我很就是我比较细腻或者比较温柔啊等等，我觉得可能这些东西会更招人喜欢，或者是会更让人觉得容易接近。所以说我们要在这种性格上要稍微做一点点调整，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容易让人接近，或者说你更愿意去接近别人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就是 就自有蝴蝶来哈、啊，就是会、嗯，就是你就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就会有人来追求你，或者有人来找你哈、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也千万不要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就是我三十岁了没谈过恋爱，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嗯，不要有这样的标签，这也是一个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边也挺正常的，因为我们不断的学习呀、啊，然后很忙啊，很多的工作呀、啊、等等，而且呢，其实现在，因为网络的这种。方式可能介绍对象的可能就少了，是不是？介绍对象的少了， 对， 所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在网络上，比如说有什么一些网站呀，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婚恋的介绍啊等等，就是也虽然这个良莠不齐吧，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去也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自己把自己在上面展示一下，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就是因为我们不太知道别人的底细哈，要擦亮眼睛。但是呢，为什么没有恋爱过？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介绍的方式现在已经很少了，所以说我们其实机会就变少了。因为以前的时候人很热情啊，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吧，和你介绍一个女朋友，但是现在这种方式应该是很少了，所以说我们对于自己个人来说，我不是特别愿意主动出击的那种什么的，就可能面临的机会就少了，多给自己创造机会，多去接触不同的圈子不同的人，我们的概率可能就会大一些。 对，好，谢谢张平老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问题，这位呢是说我想这个说的是哈，我的婆婆她属于那种不能够一碗水端平啊、婆婆呢对我先生当然是很好了，毕竟是她儿子哈、但是呢婆婆总是当着我们两个人的面都会对她更好一点、然后对我更差一些所以吧，我就是觉得挺难受的。婆婆呢和我们一年会待挺长一段时间、在我们家的时候，比如说好吃的要留给我先生，我当然也愿意留给我先生了。 对， 比如说这个我先生可以睡懒觉，但是我不能睡懒觉。比如说他要是做家务了，我婆婆就不高兴，然后就喊我去做家务、等等这些，反正就是这样一些事情吧。我不舒服，我当然也跟我先生唠叨过了，我先生说他妈就那样，让我宽容一点。但是这个事儿吧，一次两次能宽容， 时间长了就受不了 啊。对，怎么办？ 是这个太正常了呀，因为那是他的儿子哈，就是这个妈妈把儿子养那么大，然后他自己是就是自己那么辛苦的把孩子带大，而且现在呢，我估计这个年龄应该也都是独生子女吧。然后呢，就是他把他所有的情感都灌注在这个男孩子的身上。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确实要理解，就是婆婆为什么会这样的。就是虽然你嫁到了他们家，但是你不要忘了，就是你不是他的女儿，你是他的儿媳妇。儿媳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儿媳妇就是，来一起和我一起来照顾我儿子的人，这是我对在这个案例里边或者在这个讨论里边的这个对这个婆婆给儿媳妇的定义，就是你是和她一起来照顾儿子的人，所以说你这个在婆婆的心里边你的定位就肯定是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首先你要理解他，就是当你理解了以后，你可能你很多的愤怒就没有了。如果当你自己有了孩子以后，你就会发现当一个妈妈把所有的感情就灌注给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就是一种习惯，就是在未来也是这样子，不管他长多大啊，就是这个可能就成为你生活里面的一种习惯了。很多的家庭就是这个母子他是没有分离的，就是他孩子没有完成这个分离个体化，就是他和母子还是一个很强很强的连结，他甚至于就是别人很难去介入到这个关系里边。我猜这个母子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会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去跟你的爱人去抱怨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他做出来的，你看他自己还做家务呢，对吧？他允许你不做家务，但是他自己要做家务。这个男孩子呢，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还挺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不要去抱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告诉这个男孩子他可以怎么做。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可以跟他妈妈讲，哎呀，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吧，他挺累的，这个事儿我来做，妈，你不用心疼我。 我最近休息哈，就是或者说我还有精力还有体力做，就是妈要不然你也休息一会儿，你也别太累了，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告诉这个男孩，就是你可以告诉老公他可以怎么做，就是你把你想这个传递的一些信息，不是你直接传递给婆婆，那就麻烦了，那就产生了冲突，而是你传递给你的爱人，让你的爱人去跟他妈妈讲，去扭转一下他妈妈的这种，就是他妈妈的这种观念啊，就是你可以通过你的爱人去做你婆婆的工作。我相信呢，你婆婆就是你婆婆的初衷一定是对你的这个，就是对你的老公是好的，就是一定是好的。 对，但是即使是老公说完了，可能这位女士你也要做好准备，你婆婆不一定能改，她能注意两天，能注意两次，可能后来又忘了，呵呵，就是习惯了哈。这个有一些婆婆呢，可能是高智商高情商，会处理得好，就是我反而会对儿媳妇更好一点，我数落自己家的孩子，对吧？ 对， 这个这是某一些婆婆的做法，但人家心里边也是最爱人家的儿子， 对， 这个是人之常情了， 就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对，有一些婆婆呢可能就不大会那么做事儿哈，不大会那么做人做事儿，可能就比较直接，就是我就是心疼我儿子，对吧？这个你的婆婆可能就是这一类人啊，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随她去吧。 就是啊，那么在意， 对， 难得糊涂。 对，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张平老师和各位来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每次的节目中，我都会邀请我们节目的嘉宾和大家来交流，所以您可以把问题发给我们的节目。您如果遇到了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